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周迷吸了一口凉气，心中骇然，转头去看他。 你要让生下来的孩子也像我一样被个野种的骂名长大吗？ 谭燕西声音冷得像是从深蓝的洞湖里捞出的冰块。 你背的我也背的，凭什么他就背不得？咪咪，你大可放心，别人动不了你，照样也动不了他。 周迷声音都哑下去，他手里的牌都打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跟一个疯子有什么可说的？甚而有那么一个持续沉溺的瞬间，心里头有道声音不停地催眠他，放弃吧，温柔的苟且也好过清醒的颠沛。后半程周迷几乎是予取予求。谭燕西看他眼睛，看他神情，和他一样癫狂的不变眉目，再没有那样好似深思熟虑过的冷静和疏离。他喜欢周迷这样。结束时，外头风声好像更大了，吹得玻璃窗户也哐哐作响，有种要把这掀翻的错觉。谭燕西搂着他，脸埋在他的肩窝处，声音沉缓两分。 咪咪，在我这儿，婚姻不过就是个名头，何必非要把自己往里套？而除了这，其他的我什么都能给你。 周迷只是微微闭着眼睛，一言不发。谭燕西手指捏他脸颊， 说话。 该说什么？ 周迷一片茫然，只能任由潜意识自由发挥。 我妈生苏蛮那年差一点难产，我在医院陪她，头一次知道原来女人生孩子是真的闯过了一道死亡之门。之后我问我妈，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把我打掉？这样你这一生要少受多少的苦。他说哪里有受苦，你活到这么大的每一天我都觉得快乐极了。他说给妹妹取名宋满吧，你们一个迷一个满，都是圆圆满满的意思。 周迷睫毛已然被润湿，叫他觉得睁眼都是一种困难。 韩妍希，我不值得名正言顺的圆满吗？你要叫我背叛自己的名字，看着自己爱的男人跟另外的女人结婚吗？你跟祝星小姐结婚的时候我该在哪儿？我要去观礼吗？还是你要叫我在家里等着你往后一辈子都要这么苟且的等着你吗？ 周迷声音发哑也发苦，像是生咽了一把粗粝的沙。这一串追问的最后一句是， 你想要那只笼子里的绿山犬死在哪一个春天？ 谭燕西陡然一震，不知是因为他这句话，还是因为手指触到了他眼角滚落下来的灼热的眼泪，亦或是 听见他说爱，谭燕西开口， 你方才说。 周米仿佛洞明他的想法，这一长串的句子里，谭燕西想确认的是哪一句。 我没有什么不可以承认，不然你刚刚做的事情我一秒钟也忍不了。爱一个人是一种能力，我很高兴我妈妈教会我。 谭燕西看着他，目光沉沉，仿佛在问，既然如此你还要叫停？周米感觉自己脸上皮肤紧绷，是眼泪阴湿后留下的痕迹。 没有原则的爱和谄媚有什么差别？谭燕西，你明明最讨厌别人向你谄媚。 谭燕西沉默下去，灯下周明有一双过分冷静的眼睛，分明方才他陪着他一起沦陷时，这眼里有极为动情的热度，他有一种仓皇的落败感。早该知道这个女孩在第一次扔了那张钞票，在第二次义正言辞地通知他周迷不会做他评价标准里的任何一个女人时，谭燕西就该知道周迷是与众不同的。漫长的沉默，谭燕西终于起身捞长裤套上，不再看他，声音难以形容的一种平静。 确实，我以为什么都给得了你，但你说你爱我，我拿不出同等的东西，这一点我必须尊重你。 谭燕西这段话还是叫周迷心脏继续飘飘忽忽的下沉，他本以为早就已经沉到了底。女人有时候真是一种可悲的动物，爱一个人，明知对方薄情寡义，游戏人间，可真听见他说不爱，亦有一种恼羞成怒的不甘心。一会儿，谭燕西衣服就已穿戴整齐，连方才欢爱时勾着了他的头发，于是不耐烦摘下来丢在一旁的手表，这会儿也已经戴好了。他站在床边，垂眼看他，片刻又在床沿上坐下，捞被子将他一裹，抱进自己怀里。 明明，我确实不是什么好人，祝你往后找到你的圆满。 最后他退场，以如此深情默默的好情人。谭燕西就这样抱着他许久不动弹，周迷也就不作声，听见时间仿佛寒潮掠过湖面，渐次的结了冰凝固。是谭燕西口袋里的手机一震，打破了这仿佛可成为永恒的绝对寂静。他没去看，手终于松开了，退开去，微凉的手指摸了摸他的额头。 往后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给我打电话，号码你知道，我不会还。 周迷没有点头，声音沙哑的开口， 出去请帮我把门带上。 好。 谭燕西站起身推开了门，客厅里明亮的白光照进来，周迷不由得眯住了眼睛。他听脚步声朝门口走去，然后是换鞋的声音，开门的声音，停顿了很长的一霎，然后砰的一声， 是门关上了。谭燕西沿着狭窄的楼道飞快往下走，一面摸口袋里的烟盒和打火机，抖一支烟送进嘴里，而后顿了顿步，低头点燃。尼古丁的滋味好像叫他好受了一些。快走到二楼，他忽听身后传来急促的下楼的脚步声。他下意识回头，讶然发现跟下来的是周迷。这一刻无由惊喜。 迷迷。 周迷几步到他跟前，自始至终没看他一眼，只把一只塑料袋子往他手中一塞。 你带走吧，帮我扔掉也行。 谭燕西低头看一眼，哑然，没给他多说一句话的机会。周迷飞快转身，又脚步急促地奔楼上去了。谭燕西咬着烟，看着手里这一袋子洗净的还沾着水的草莓，心烦地想就地给扔了。然而出于他也搞不懂的心理，他没这么做，反而就这么提着他下楼，一直出了居民楼，走去外头停车的地方。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也把塑料袋子刮出哗啦啦的声响，背景音似的跟了他一路，持续不停歇的吵嚷和烦乱，叫他有种往后生命里都有着噪声如影随形的错觉。周迷爬到了家门口的下面一层，就停了下来，听见楼道里回响起楼下铁门被摔上的声音，知道谭燕西是彻底走了。他这才又回到家里，拿上了手机，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只上回感冒没用完的口罩戴上，然后随便找了只塑料袋，装上门口那双穿了一次的灰色棉拖。他长款的睡裙外面只裹了一件长羽绒服，脚上穿的也是拖鞋，就这么下了楼，走到小区外面。看见门口的垃圾桶，周迷才记起自己手里还拎着东西。他垂眸看一眼，把装拖鞋的塑料袋丢了进去。寒风中穿过马路，走了300米。药店的灯箱还亮着，他走进去，买一盒药，手机扫码付账。走出药店，又去隔壁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他站在路边就水服药，将包装丢进垃圾桶里，没喝完的水也一并扔掉了。两手空空，都抄进羽绒服的口袋里。路灯连绵向前，昏黄地照亮一条街道，一辆辆车拖着橙黄的尾灯急速驶过，那些灯火模糊成或浅或深的圆形光斑，他眨一下眼又再度清晰。街道几分脏乱，陌生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而过，那路口处尚有支起的小吃摊，缭绕一阵阵白烟，贩卖零星一点温暖。周迷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仰头穿过路灯的光，穿过光秃的枝桠，看向夜空，看不见任何星体，只有绝对的灰霾一样的沉寂。花车到站，焰火燃尽，他的游乐园打烊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